就连结语都不行， 哎，都差点， 哎， 嗯， 口齿灵便， 是是， 嗓音洪亮， 不错， 表演的潇洒， 嘿，这才够条件， 这才是相声演员的基本的条件， 是是， 在表演上， 嗯， 很多有就贯口， 嗯，就是一气儿贯通， 哎， 多少句， 这有基本功， 不错。 你比如说， 嗯， 刚一学相声， 嗯， 报菜名， 哎，这是练嘴皮子， 必须得会 基本功， 嘴皮子利索， 那是啊， 不喷唾沫， 嗯， 这是最关键， 是了， 跟观众离着不远， 啊、哎，对呀、啊， 一说。嘴里出唾沫， 唾沫星子满世界跑， 也不礼貌。 对呀， 也不卫生。 嘿嘿，是是， 我这说着， 嗯， 跟喷壶似的。 嚯， 这回啊， 哟嚯嚯嚯， 啊，相声嚯 嚯嚯嚯， 刚才我一喝， 好嘛， 这个还爱听 啊，再听去怎么办呢？ 带把雨伞。 哦，是啊。 买一把雨伞夹着， 嗯， 碰见朋友了 啊， 干嘛去 啊？ 听相声， 嗯， 听相声带雨伞干嘛？ 对呀、啊， 你不知道 啊？是啊，今天 恐怕会下雨， 哦、好嘛， 当然去了。 嗯， 演员一鞠躬， 是是， 这回呀、啊， 嗯， 走， 哟嚯， 哎，哟嚯，哟嚯， 这厉害，看起来这就不行了。 哎 嗯， 嘴皮子利索， 对 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嗯，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哎呵，对，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 哎，您看看， 不是拿过来一道汤不行， 哎，那是啊， 说这个术语就是行话， 是 啊 啊， 有接过眼儿， 哎，得有气口， 气口 是了， 哎，这表演是非得利索， 嗯， 快而不乱。 哦， 慢而不断， 您看看，这是基本功， 达到基本功的这条件了。 对了， 还有一节， 嗯， 万一在台上忘了， 哎呦，那可就没辙了。 好、哦，有这么一句话，人有失手，马有漏蹄。 对呀、啊，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 为嘛半边搁一位呢？ 啊，两个人说呀、啊， 为嘛两人配合着呢？ 啊，原因， 万一忘了 是 没关系 啊。 这秘诀啊 啊，这是 这一步不说这个 啊，是 忘了没问题， 怎么样 还叫您瞧不出来， 嗯，是 我这背着好好的 啊，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炉子， 对，哎呦，哦，这牛嘴这是 忘了、 哦、忘了， 哎， 我接着就来， 汤汤汤， 哎，烧花鸭，烧子鹅， 哎 哎哎哎，帮帮帮，那我要是说着说着这忘了怎么办呢？ 你忘了没关系啊， 啊， 冲我牛嘴啊， 冲你， 哇， 接过来说，你接过来又说 啊， 哎，那咱们俩人要是都忘了呢， 那就对牛嘴吧， 嗯，哦，这就扭上了，哎，对，这是相声之中的秘诀， 哎，就说说相声不是随便就会的， 不错， 不简单， 嗯，哎，是啊， 哎， 嗯， 在表演上表达人物， 嗯，哎，对， 嗯，在这个手眼身发布， 哎， 都有一定的原则， 是是是， 这手不能糊出来， 嗯， 这袖子不能老往袖子， 哎，对， 你往袖子有一定的尺寸， 哎，哎，得找那个接过眼， 为什么要往这袖子 啊？得 道理， 哎，得需要， 为什么拿扇子？ 嗯。 得需要， 哎，是是， 怎么把它还回去？ 嗯， 这就有一定的规矩。 哎，是是是， 京戏比这个要求的更高。 哇，大戏， 好嘛， 好几十人唱这一台戏， 就是， 嗯，那得精神集中， 差一点都不行。 不错， 一走神， 嗯， 忘了也， 嗨，也没有这事儿， 不新鲜。 嗯， 真有忘的， 还真有忘的， 很简单 啊，是。 就报名 哦，什么戏您赶上过？ 嗯，甘露寺 哦，就是全部的龙凤呈祥。 哎， 嗯， 孙权。 哎呀，嗨嗨， 东吴那皇上。 实际别看皇上，这算个配角。 上来很简单， 嗯， 先上龙套， 是， 再上孙权，一上场， 嗯， 抗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嗯， 孙权。 杠 这这这 对， 一入大座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多简单。 哎，接着甘露寺听着人家唱的， 没想到 他呢 愣忘了 啊，就这么一句还给忘了， 走神 啊、 哦、精神不集中，后边聊天 啊、 哦、哎哎走站长 哦 杠这这这这 哎哎 我谁呀、啊、 哟他去的谁都给忘了。 哎呀呵 嗯 憋了半天， 看看这衣裳什么的， 哎一看这袖子， 嗯 想起点把姓想起来了。 哦是 哦孙 他好救火车来了。 姓戏你看怎么回事、 啊、是啊 拉大饼干嘛 对呀、啊、 龙套看出来了。 哦 打旗儿的 是啊， 什么戏他都看过。 好嘛，人也八年做客， 有经验。 藏龙卧虎， 忘了那忘了吗？告诉你一声啊， 告诉他孙权 不行。 嗯， 孙权 啊， 观众听见了。 哟，那他怎么办呢？ 脑子真快， 是 拿这旗儿挡着。 嗯， 被这个给伸出来了。 哦，这个是 拳头。 哎，在街上那孙， 不就对了吗？ 哎，他看见没有呢？ 看是看见了， 是是。 说错了 哦，还说错了 啊！ 嗯， 姑、哦， 嗯， 孙子锤， 孙锤，这三国之中有孙锤吗？ 可乐不可乐？ 看起来呀、啊，人不能够走脑子，不能走私。 哎，干工作、必须认真负责。 对， 哪行都一样。 是啊， 一失神就容易出错。 不错 啊，又会听这个挑花车。 嗯， 岳飞， 不慌。那是啊，岳飞传， 哎，上来， 嗯， 练引子， 是了， 啊，架子点一起，扛起，扛起，扛起，上四将， 对， 再上岳飞， 哎，升大帐， 一上场，扛起，起，起，起，起，拿袖子折， 嗯， 杀气冲霄， 嗯， 二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的摇。唱 是 谁 谁谁 归座 哦，是是 很简单 啊， 坐着一报名， 嗯， 岳飞岳武穆， 哎对 啊，带领人马来到牛头山， 哎是啊， 蛮好， 对呀、啊、 没想到 他呢 这位忘了。 哎呦，上来把引子都忘了， 后边下棋， 哼，你这玩意儿可 都穿上在那下棋。 哎呀，这可不好，这 班长哦，好的了， 嗯，上去了。哎，对，银子啊， 锁子，那喇叭响了， 是啊， 啊你坏了， 他呢？ 脑子还真快， 他怎么办？ 他被道上碰见了什么 啊？ 早晨吃着什么？ 是 憋了一块儿 啊， 愣给圆了色了。 他怎么念的这银子呢？ 想想， 您瞧一瞧， 铁镐镰刀， 嗯， 叉子火烧， 嗯， 将米元宵，磨剪子磨刀。 嗯， 我三轮车， 嗯， 放个炮，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凑下来了。 这你看看， 这就是 真是 哎， 不负责任， 这是念引子。 嗯， 还有 是 最可乐的 是 唱词忘了。 哎呀呵，这可坏了，这弦儿得随着呢。 哎， 什么戏呢？ 打棍出香， 嗯，问桥闹府， 哎，范仲宇 是是， 哎。 嗯， 被葛登云那个名字忘了。 哎呀，上来一唱呢， 诗才樵夫对我论， 是 老则名叫葛登云。 对， 一唱是这么唱， 是是。 诗才樵夫对我论， 嗯， 老则的名叫葛登云。 嗯， 迈开大步朝前奔呐、不觉来也到。子弟府门， 哎，开始这就闹府了， 就是 是啊， 一上来头句就上出来了， 嗯， 吃菜，樵夫醉不论， 嗯， 唱，我， 哎呦， 哎呀， 见得名叫葛登云呢， 葛登云忘了， 呵，你这要命吧，这不是， 我说的慢，那时候真快，他脑子疼下子 啊，他呢， 哎，切住了家伙点了， 哦。 石才樵夫醉我论、哎呀铁柱， 你 这可哎呦， 可 打骨子吓一跳， 嗯， 这怎么回事， 嗯， 说上了， 哦，我到台了， 石才樵夫 对我说得明明白白， 嗯， 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怎么想不起呢？ 都忘了想 好嘛，就站着想， 还安慰自己， 嗯， 待我慢了慢的想来， 哦，慢慢想， 快快的更不行 了。哎，你知道吗？ 一抬手， 这意思是 叫场面。 叫的这叫 乱锤 哦，想事儿， 由上场门往下场门走， 嗯， 叫您看不出来旺， 是是， 哎，这样这样， 哎，这干什么？ 摸这个地方，这就灵觉骨 哦，百会穴， 这两边高， 是 这人可聪明 哦，是是， 嗯，您注意去啊， 嗯， 您不信到家拿镜子照， 嗯， 这两边高， 嗯， 聪明， 哎，这聪明， 这儿高， 要当件儿高， 膀子头， 哎，哦，他。什么事儿就得想着 想事儿，都摸这儿， 嗯， 想人也摸这儿， 是吗？ 走道走好好的， 嗯，溜 达一开头， 哎 哎，哎，这人看面熟啊， 啊， 记得哪儿见过？ 是是， 哦哦， 啊， 冯先生冯宝华， 哦，想起来了， 都摸这儿， 哦，就得摸这儿， 好看，都摸这儿， 哦，是是， 啊，摸别处寒碜， 是吗？ 啊，摸别处 啊， 看别扭， 啊， 哎呀， 哎， 嗯。 哎， 这位挺面熟的，想不起来 啊？ 哦，冯宝花呀！ 这像话？这都哪儿的事情啊？ 哎， 这个哦，他那往下转， 往下转， 嗯， 这样，到下场门， 下场门那是 打鼓的那鼓老 哦，场面都在那儿呢。 这戏不会，他不会打。 对呀， 哎， 嗯， 忘了不就忘了。 叫 电了 哦，这是术语。 哎喂，我电了啊， 电了， 打鼓子看看他， 嗯， 电了 啊， 你干嘛的？ 对呀， 那么些人陪你唱 角儿啊， 你是角儿 啊， 你拿多少钱？ 是 我们拿多少钱？ 对， 你电了 啊， 我也电了， 他也电了， 他也忘了。 嘿，你这玩意儿 拉弦儿的告诉 嗯， 哎，葛登云 哦，告诉他了。 哎，我都想起来了， 怎么想起来的呢？ 告诉他了。 哎，你看看这玩意儿， 这就说不精，精神不集中。 哎，这就是错误。 哎，还，哎，这个，咱们中国这个戏剧特别多。 哎，是是， 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戏。 哎，有它的曲种。 我听过一回山西梆子， 嘿，那可好听。 是， 嗯， 讲究 啊， 场面也讲究。 是。 服装也讲究， 嗯， 听这戏也好， 是什么戏呢？ 渭水河 哦，文王访太公， 哎， 哦，周文王， 周文王 是， 哎，先上来周文王唱 的是 好听，音乐也好听， 嗯， 一上来这么唱 啊，您瞧瞧， 周姬常站之在渭水河边，耳目正经看， 嗯， 咚咚咚咚咚咚咚， 醋瓶子倒了是怎么了？ 醋瓶子干嘛 啊？ 弦儿跟那笛子， 哦，音乐配上， 带上姜太公唱。 哦，他呢 这么唱， 是是， 家住在东海岸， 嗯， 老龙北姓江名上，字子牙， 嗯， 道号叫飞熊。 哟呵，还来个后勾， 还来气儿， 哎，唱着好， 好听。 嗯， 家住在老龙背， 嗯， 东海岸， 东海岸老龙背， 姓江名上， 嗯， 他叫江上， 不错， 字子牙， 字表子牙， 道号叫飞熊， 这怎么回事？ 这是老道啊。 哦，对，他是出家的老道， 出家人呢，出家老道， 哦，道号叫飞熊， 哎， 江飞熊吗？ 哎，有一回唱上出错了， 怎么错的呢？ 被道号叫飞熊忘了， 又慌，莫一句。 哎， 你这玩意儿， 哎， 嗯， 上来一唱 是 家住在 嗯 老龙北东海岸， 嗯， 姓江名上，字子牙 啊，道号叫飞熊啊， 忘了。 嘿呦，你这玩意儿， 你想怎么办？接着还唱。 哦，是啊。 呲呲牙 呀哈，又呲回牙， 拉弦儿瞧怎么了？ 嗯， 啊，这一板， 哎，对， 咕儿隆咚， 嗯，这回呢， 呲呲牙 还没想起来， 咕儿隆咚， 嗯， 台下边， 嗯， 一听怎么老呲牙呀？ 对呀， 你给喊， 哎， 啊， 哦，给他起哄， 那边一叫好，就从这边， 是不是 呲牙？ 嗯。 呲呲牙，刚不叫喊， 嗯， 哎，好了， 啊。 子子呀， 好了， 这边喊喊吧，子子呀， 这可没完了。 别子呀， 是 有一位实在压不住了 啊。 哎，我说 啊， 下去吧。 是， 我叫道豪。 哦，道豪， 道豪叫飞熊。 呀，要想起来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渭水河》。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会合相声名家名段。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哦， 集锦曲艺经典。 他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笑林，咱们一块儿乐。这两天每天节目的最后呢，都为您播出的是青年评书演员萧蒲涛表演的《老梦囧事》。萧蒲涛是80后的青年评书演员，是单田芳先生的弟子，曾经参加过很多评书的创作表演，他的作品在100多家电台播出过。今天请您继续来听《老梦囧事》。 老梦囧事。话说这天呢，老梦坐飞机去旅游，这安检的时候排起了大长队，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今儿这安检呢是特别的严格。人家安检员一指，你过来，这乘客呀得乖乖的过去。安检员拿着这安检仪呀，浑身上下扫两遍，这时间可就拖长了呀。老孟无聊，你说这时间干点什么不好啊？他呀就拿出手机，再戴上耳机玩游戏斗地主。哎，您也别说，刚开始啊，老孟那手是真够臭的，怎么打怎么输，也不上好牌，这怎么弄啊？ 要不起。 哎，眼看着安检呢快到老孟了，老孟啊终于上牌了。这把牌啊特别顺不说，里头啊还带着两颗炸弹。老孟没，他这儿几下把对方的给套进去了。接着对方一出牌，老孟就开始解恨了。 我炸我炸我炸死你们，我炸我炸我炸死你们。 好嘛，这话音刚落，数个安检人员扑上来，把老孟啊直接给摁桌上了。这老孟惨呢，手机也飞了，耳机也掉了，他不明白我这怎么了。他还问， 喂喂喂，安检大哥，您拽我干嘛呀？ 再看安检的这帮大哥们，那是面带怒容。好家伙，你想炸机场，你还问我们为什么啊？是啊是啊，你回家说段子我们管不着，在这儿就得摁死你。你呀、啊、轻则上黑名单，重则判刑。哎呦，这回把老孟可吓着了，赶紧求情吧，连说软话再找人担保。哎，好在啊咱今儿就讲的是个段子，所以段子里啊老孟问题不大。这儿也奉劝您别去试，这个呀代价太大。咱们再说老孟，这儿问题不大了，上飞机吧。等到了飞机上，老孟心情不爽啊。好在呀飞机上有飞机餐，这吃东西啊能缓解老孟的心情。等这吃完了，老孟把餐盘一放，这时候乘务员过来了。 先生，麻烦您把餐盘递给我好吗？ 这老孟啊